美国读书要搞的手续做得咁顺利。而家我只系等学校寄封信嚟，签埋证就可以离开啦。同以往一样，妈咪已经帮我准备晒所有嘅嘢，厅嗰度摆咗两个大皮碟，每日妈咪就将啲衫等入去，又拎翻出嚟，跟住又再等入去。自从试过嗰次乜都冇带就自己搬咗出去住之后，我觉得其实只系带一啲证件同埋机票就已经可以啦。但系妈咪始终坚持要帮我安排一切，就好似我开始同阿哲喺埋一齐嗰阵一样。 而家几点啊？ 妈咪啊，我以为你瞓咗啊。 你要我有觉好瞓先得噶。喺边度嚟啊？ 我同啲旧同学食饭啊。 同我讲嘢仲使唔使讲大话？ 系食饭啫嘛。 你唔系第一次拍拖噶啦，有样睇到噶。 咁唔系好大问题啫。 问题系佢已经有女朋友噶啦嘛，你仲中个头埋去？ 你等我自己去搞啦。 你一次又系咁，两次又系咁，你嗰阵啊，搞到自己似咩样啫？ 我唔想讲住啊。 记住啊，把口系响人哋嗰度噶，啲人话紧你横刀夺爱啊，几难听啊！ 妈咪，你喺边度听啲咁嘅嘢翻嚟噶？系边个同你讲噶？ 我个男人啊，系咪已经有个住咗七年嘅女朋友啊？ 系， 呢啲算系男人嚟咩？拖人七年，仲唔结婚不得止，仲黐埋你嗰度，佢有冇责任感噶？你有冇用脑去谂下啫？你自己都痛过噶啦，你识唔识为人哋个女朋友谂下噶女？ 但系一日未结婚，一日仲可以选择啊！ 呢啲说话仲系咪你讲噶？ 我只是去喜欢一个人而已，我做错了什么？如果啊是我认识他先啊，跟着他又有第二个女人，我都要想下我有什么问题啊。我一定不会好像你这样啊，以为走了去就很轰烈啊。 你说什么啊？ 最好什么都不说。 你不可以黐埋去那个男人那里的。 如果讲声不可以啊，就可以解决晒所有问题啊，这个世界就简单很多了。 那你最好不要让我看着你折堕。 这个决绝真的好像到冰墙一样，将你隔了在条绝路入面。虽然我从来未见过爸爸，更加不知道他们之间发生过什么事，但是始终我都对我爸爸有种讲不出的了解。那阵决定了和阿哲一起的时候，我已经预咗不会有什么好日子过。不过到真的有问题出现，我依然被那种孤单很无助的恐惧搞到手足无措。最辛苦的还是同一时期洛霞和 Sam 之间都开始出现问题。得闲再来看过啊。 好啊好啊好啊。 哎呀咩行路唔睇人㗎。 哎呀唔好意思啊，慢慢行啦。 拜拜。 哎呀整一肥矮我嚟㗎，行到成隻蟹咁。哎呀对唔住囉，我琴晚走啊。 我都冇话你。 啊唔知係咪我敏感呢。我硬係觉得嗰个 Sam 呢係有啲嘢呃住我嘅。 点解呀？ 嗱如果唔係呢，有乜理由到现在啊佢都仲未锡过我？ 哎呀吓，你哋唔系识咗好耐啫嘛。 咁你呢？ 唔好讲啲嘢啦。 唉係，虽然话哲已经有咗个女人，但係胜做緊摊牌嗰下嘢好㗎嘛。正所谓愿者上吊，有晒规矩㗎嘛。唉呢、這个游戏佢实在玩得有文有路㗎喎。 喂我都未至于自投罗网㗎喎。 即係我唔系话到你咁cheap， 哎呀，我系话，唉，死啦，我都唔知想讲乜。 我知道你想讲乜啦。喂，不过如果你系我呢， 唉，我以前啊，嗰个咪仲巴闭，有老婆添噶，所以我知而家同你讲咩都冇用噶啦。 其实我只不过系迟咗识阿哲啫嘛。 喂，咩啊？今晚呢你得唔得闲啊？ 做乜嘢？ 我想跟踪下嗰个 Sam。 有冇搞错啊？跟踪人你都諗得出嘅？你有乜嘢唔知道你咪直接问佢好过啦。 哎呀，我一早就试过啦，但唔知点解每一次呢佢都将个话题扯到冇雷公咁远喎。 喂，但你咁样俾佢知道啊，好肉酸㗎。 哎呀，绝对唔会咁容易俾佢发现嘅。 沉醉夜里，有着你，有着我，爱是最深舍。愿在这生命，一世无比。 最怕拒绝人的了，况且我是很明白现在阿霞的心情，所以我真的陪她一起跟踪阿 Sam。喂，如果你一路跟真的见到她跟第二个女人一起，你会怎样？ 会比你会怎样？你认为有得选择吗？ 其实我哋系咪好冇用啊？ 唉，喂，咪讲住，佢入咗公厕喎。 喂，公厕冇得跟噶咯。 哎呀，好快嘅啫，等一阵啦。 系咧，喂，只有女人先会去公厕去咁耐噶啫。 喂，你都咪话喎，做私家侦探咧，又的确几辛苦。唉，而家仲抱我添。 喂，我哋跟几耐噶？ 唉，睇下情况点啦。哇，喂，乜真系咁鬼耐噶？ 咦，我觉得好核突啊！连人哋几时去厕所，甚至去几耐，我哋都要知 道。啊，真系睇唔出喎、啊！佢平时咧完全唔似会去公厕去咁耐嘅人嚟。 喂，你好核突啊！ 切，呢啲嘢迟早知噶啦。喂，普通料嚟嘅啫。 喂， 咩啊？ 佢出嚟啦！ 喂喂，咪咁大声啦，成条街都听到啦。 Sorry 啊，喂，但系咧有个男人同我一齐嘅。 吓、啊？唔系嘅，诶，咁啱行出嚟啫嘛，傻嘅，行啦。 唔系、啊， 咩嘢啊？ 似系一齐、啊。喂，呢头好杂噶，不如我哋唔好跟啦。 哎呀，唔怕啦。 佢哋真系一齐噶，吓、 啊？ 如果唔系，点会行咁耐未分开路行啫？ 喂，唔系啩？喂，唔通佢贩毒？ 哇，呢嘢唔系讲少啊！我谂你都系搵钱问清楚会好啲啊。 哎呀，唔好讲咁多啦，跟多一阵先啦。喂，喂，喂，咪行住啦。 咩啊？ 佢哋行咗一条直不甩嘅巷道啊！如果我哋而家咁样去咧？吓、啊，实俾佢发现， 咁走啦，快啲走啦、 哎！你走先啦，我点都要搏一搏入去睇下噶啦。 呢啲巷唔好入去啦。 哎呀，行过去瞄一瞄先啦。 喂喂， 哎呀，死啦死啦，唔见咗人喎、 啊。系唔系佢哋行得太快啫？ 哇，唔系咁箭步啊嘛。 走啦。 喂，唔争咗嗰阵啦。 好污糟啊呢度。 咦？呢度有啲楼梯喎、 啊。唔好上去啊！ 哎呀，嗯，哎，好啦，咁走啦， 快啲啦，快啲走啦！ 嗯，哇，片一声就唔见咗人啦， 系啦，喺边啦？ 姐姐仔，搵人啦！ 啊，搵啲乜嘢啊？ 唔该，唔该，叫名啊！ 我哋都系想睇下有咩可以帮到你啫。 唔需要，唔需要啊，你。弹开少少就咩都搞掂啦，系啊， 冇问题，放低个银包咪得啦。 吓、啊，你哋收埋嗰啲刀先啦。 喂，嗱，银包我俾晒你咯。 俾啊，俾佢，俾快俾紧啊！嗱，攞去啦。 徐生。 吓、啊？ 唔系啩？徐生， 唔好啊，我喐下你哋， 你咪搞，冇搞，冇搞啊！啊啊 喂喂喂，你两个唔喺度搞嘢啊，快啲走啦！ 呢度有人噶，好彩。 走啦走啦，唔好搞啊！ 喂，走啦快啲， 死八婆，快啲带啊！我话快啲快啲啊！ 喂，算啦，我哋走啦， 此地不宜久留啊！ 走啦。 出下声啦，好唔好啊？ 吓、啊，我冇事啊。 喂，家仔冇晒钱，点翻屋企啦吓？喂，不如 call 你个男人啦、 啊。call 佢？ 系咯，唔通啊？周街问人，唔该借10蚊俾我搭车翻屋企啊？咁啊？哇，啲人啊，实以为我黐噶啦。喂，快啲借电话先啦、 啊。哦。 成个钟头都未复 call 啊，又话嗰 call 机系特登为你而出嘅，喂，好明显系车大炮、啊。 再 call 多一次啦。 唉，啊，弊，出事啦，出事啦，都唔知系咪同紧嗰个女人喺度做紧乜嘢啊？唉，难以想象，简直。唔系啦，谂谂下，不如飞的翻屋企叫你妈攞钱落嚟好过啦。扯住都咪讲下大话，我强项啦。喂，做咩啫？喂，做咩啊？ 我打个电话先啦。 唉，我哋两个人物都算黑仔啦。 喂， 恒星3120， 唔该411啊。 系，贵姓 call 啊？ 请问机主有冇复 call 啊？系话头先咧，喺油麻地地铁站等佢嗰、那个。 哦，等下，机主未复、啊，帮你再追 call 啊。 唔使啦，帮我 cancel 咗个 call 啦，唔该。 好啊，冇问题。 假如甜蜜系恋爱嘅代号，咁恐惧算系恋爱嘅等号。我曾经试过伤得好痛，对于呢啲突然嘅失落，唔单止唔感觉麻木。反而个人仲乱，个心仲惊。当时 我唔知道如果要我再失去第二次嘅话，我会变成点？我仲好记得当时，我好沮丧。